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走 啊！係捉第三節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 唔講粵語嘅。好，大家好，我係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人多唔講。哎呀，我甩咗中間四字。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人多唔講冇人都就講人多唔講冇人唔講冇人總之總之 Bonsoir Bohemian 劈人道嘅 Jackie Fong 呢個係一直在線或者追求在線嘅 Recordsin.com.hk。好長啊，我節目名，好長啊，可唔可以唔好講我節目名啊？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翻嚟第二节，咁啊，第二节再讲一讲就系十月，我哋自己有被放血嘅第二回，就系只3303啦。咁就3303跌嗰下，咁我上个礼拜都解释过嘅，咁因为即係有啲佔中效应人震，有啲深圳佬真係驚个佔中驚到牙血都出嘅。 嗯， 即係驚到佢哋 天冧㗎嘛，觉得。 係啦，觉得天冧㗎啦，即係香港冇㗎啦咁样。咁即係当佢哋知道发生啊，其实都唔係好冧嘅，个市都升返上去囉，嗰个楼市都创新高添。咁跟住佢就发觉已经係沽得 孤突咗 啦，太狠啦。咁OK嘅，咁佢而家近乜買翻？ 嗯， 因為孤到中間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就係話同期其他類似嘅股，即係包括呢個嘅好重傷嘅中海油田服務2883咧，就出咗，就唔係2883出業績，係883出咗業績。883嘅出個業績咧，同2883有乜關係咧？就係話883嚟緊嗰個資本開支锐减， 嗯， 咁咪中海油田服务好简单啦，个名就话俾你听，佢嗰啲生意就喺中海油嗰度嚟啦。 服务中海油田嘅 系啦，咁中海油都唔需要你服务嘅话，你就必定濑嘢噶啦， 系啦。 咁啊，搞到架冧咗，跟住安东油田亦都系嗰个业务啊差咗嘅，咁所以成个行业冧咗咧，咁啊搞到只三三仔咧都嘣，即系唔讲得咧都嘣咗落嚟嘅。 嗯， 咁啊，但系佢都得班深圳都觉得，咦，又真系沽得，即系担心得狠得滞喎。咁啊，近排又有跡象佢哋想買翻轉頭嘅， 冇辦法啦，因為即嗰段個恆指你插穿埋落去23000個位， 咁同埋嗱，依個禮拜咧，你就要留意住嗰個成交嘅變化，同埋一啲嘅怪嘅大盤， 嗯， 啊，啲怪嘅大盤咧，即係譬如我唔知今日有冇人留意到啦，今日喺呢個嘅2.4嗰個位嗰度咧，就排咗四球買嘅。 嗯， 就由呢個嘅，我唔記得係 UBS 定 CS 啊 ，Credit Suisse 啦嚇，咁啊排咗四球喺度買嘅，咁啊點解會有人排咗四球喺度買咧？咁， 嗯， 估啦，但係純估啦，咁我都講過，即係佢有個英國嘅單， 嗯， 咁啊上其實上兩個禮拜都講過，節目講咗，佢喺 Secure 攞咗張英國嘅單，而呢張英國嘅單咧有啲可能咧喺嗰個，因為佢係分三年入數啊，即係英國嗰邊，你唔係即刻做曬啊嘛，啲嗰啲咁嘅管道嗰啲設施嗰啲嘢，咁，嗯，啊分三年嘅，咁啊個問題就係話，佢分三年咪三分一咯，啊，因為某啲嘅原因啦，可能第一年咧係咬最大嘅數嘅，咁， 嗯， 啊所以就可能亦都有啲基金見到，有啲中國國內基金見到，咦原來 咦，原來你第一年已經係可以 book 咗好多數入去啦，嚇、嗯，咁、啊、個 valuation 又唔係咁計嘅咯噃，咁、嗯、啊，所以可能就有啲基金用啲錢買下咁樣啦，咁、嗯、所以你要留意住今個禮拜咧有冇啲特別突然之間大嘅盤，四球五球排一排一隊啊咁樣，又唔會佢又唔會搶到好高嘅，嚇、 嗯， 佢、啊、會排到咧你隊俾佢咧佢就接曬咁樣嘅，嚇、啊，咁啊開始，因為佢哋。即係佢哋可能啦，我估啦嚇，佢哋就唔想兩個半樓上去搶高，咁所以想喺兩個半樓下建倉嘅，佢哋叫建倉啦嚇。咁、嗯、啊呢條數，即係佢哋可以買嘅股數嗰個金額咧，我估啦都應該幾大下嘅，因為即係我之前都講十一月中嗰個單就會出嚟噶啦嘛嚇。咁、 嗯、 亦、啊、都係嗰個蓬萊巨圖嗰度咧，亦都係已經係有咗嗰個嘅。做法㗎喇、 嗯、 即係點樣去將蓬萊巨圖拍晒落去3303嗰度，已經有咁嘅做法，亦都係我估啦吓，亦都係同之前個估計係冇變嘅，即係大概都係用即係批一次股吓、啊、跟住就拍落去咁樣，咁、那個批股個股價呢就我諗都已經應該唔相差太遠㗎喇，大概都係3.5左緊㗎喇，咁你即佢應該會做嘅，唔知幾時啦、嗯、應該會做，咁所以呢一 round 都係睇嗰個嘅一啲佢做完即係、就是、前期做完 move show 之後吓、啊、有啲人入股，咁嗰個動作睇下對個股價有啲咩幫助。咁、 嗯、 喺圖表上面呢，咁如果上返2.6呢啲位呢就會靚仔返啲㗎喇。咁呢隻我又唔係好擔心，我唔擔心呢隻，我係擔心隻船仔比較多啲。咁、 嗯、 anyway 點都好，呢隻都係即係呢個十月我哋自己有重傷，連拗兩棍，好似俾差佬拗完個頭，再俾差佬噴胡椒噴霧一樣。 嗯、 哇！拗到個頭都暈埋，上個禮拜啊，隻船仔終於復牌啦，等佢成兩個月啊，過九呢啲價 OK 可接受啦，過九呢啲價俾到10% premium 佢，即係講緊2.1-2.2得啦，掂啦啊，點知搞到咁樣？即係有時候股票就係咁嘅，人算就不如天算。 嗯、 即係如果你話同一樣嘢，阿謝霆鋒嗰只，哇，邊度可以升一倍啊？大佬講真，呢啲英皇打息嘅嘢，謝霆鋒求其擺嚿嘢落去，嗰嚿嘢都仲居民仲係叫做蝕緊錢嘅，咁呢啲都仲有失聲嘅，真係天冇眼。咁另外有啲推介嘅，咁我都同阿大師講咗，喂，你近排推咗745咩？佢話唔係，即係佢大師就唔係話即係好用力咁推咗745，即係大師都係聽到有啲人講話炒745啫。因為呢隻嘢，我幾個月前嘅一集講古仔講過啦，即係呢隻就即係擾到不得了嘅，即係話自己係會攞曬中國放映嘅荷里活電影。嘅即外購劇嘅成個 quota 翻嚟啊嘛， 中國國家文化產業 係啦，我就極度質疑呢個咁嘅嘢噶嘛。咁而家可能有啲人炒翻啦，即係譬如同只931一樣啦，又有人話喂會炒啊，要買啦咁樣嚇。咁呢啲我就唔敢搏嘅，即係老老實實嚇，因為即係呢啲搏得起上嚟，你預咗贏咧，你係。同等50% 機會咧，預咗撲街嘅嚇，咁、 嗯、 所以呢啲我唔係好敢搏。 喂，問翻姚尊，最唔最反而叫做上個禮拜升得好緊要啦，因為話就係嗰啲藍車啊、北車啊。 藍車同北車咧都唔揀，唔到你揀追定唔追噶啦。你想追又點啊？你復牌會咩環境你都未知啦，會點啦，係咪先？咁、所以真係唔到你揀嘅。咁而家嗰個情況係點樣呢？即係佢哋兩間公司加埋只株洲藍車啦，即係舊名嘅株洲藍車，即係藍車 藍車電 器時代啦。就會係點樣嘅重組呢？都係冇辦法估計嘅。咁我記得我上個禮拜節目講過啦，就係話而家國務院係揾人去傾嘅。 嗯、 啊，即係好似香港而家咁樣，即係阿林鄭同啲學生傾唔埋冷噶嘛， 揾、個德高望重嘅， 係揾個德高望重嘅人傾。咁、今次就揾個國務院嘅人傾嘅、因為即係第一樣嘢，防止你喺度傾嘅時候咧有啲貪污嘅行為啦。嚇、咁藍車話：，我又省啲俾北車，北車你又省啲俾我，台底下邊咁唔得咁樣。咁究竟會係藍車拼北車，還是北車拼藍車，還是係南北？ 齊互片呢咁唔知嘅。咁但係就對兩家嚟講都有好處嘅。嗯、因為喺禮拜日喺禮拜六嘅時候呢亦都喺沙田有個網友就撞咗我啦咁話哎呀點呀、啊、我揸住好去重貨南車北車同埋隻南車電器時代。 哇 我話唔緊要啦三隻點彎都好總有一隻會贏嘅。 哇三穿一㗎咋、 啊。即係話南車有著數北車賴嘢嘅咪北車冧咪南車升囉、嗯啊。如果你話北車正呀、啊最有着數嘅人嗰啲咁南車冧咪北車升咯，冇問題嘅。三隻總有一隻嘅。咁如果你話國務院坐個人埋嚟同佢傾，傾到三隻都冧咗嘅話咧，咁都冇辦法啦，真係冇辦法。咁真係冇辦法，因為我話 OK 嘅，因為佢個 point OK， 咁佢話佢可以準備長線，我話唔使嘅。應該短線都 OK 嚇、啊。咁如果你話，真係三隻得一隻升嘅，升嗰隻你咪袋落袋先，袋住先咯。嗯、兩隻咪長先咯，因為即係始終你而家俄羅斯基本上就一定會搞同中國打搞鐵路㗎啦、嗯啊。就算俄羅斯裏面嗰啲鐵路都會用返南車北車嗰啲嘢㗎啦。除非中國又整咗一間火車做火車公司就唔係南北啦變西 東西。 東西啦咁樣冇得講啊。咁、啊、俄羅斯如果做嘅話呢我唔知幾時啦，十年八年之後咧，亦都係會通埋落去東歐嗰邊噶啦。 嗯， 啊，咁啊一路散落去咧，咁啊對於南車北車嚟講咧都係好嘅，不過你等唔等咁耐嘅啫。 嗯， 咁炒得股即係揸住南北車嘅話，梗係諗住快快復牌，快快擺上台面俾我知道佢哋點樣重組啦，係咪？咁、嗯、所以啲重組消息亦都令到啲航空公司亦都有到由上個禮拜都升過。 因為附帶落去嘅就係見到啦，1186同390。仲有180， 其實就唔係好關， 唔關事，真係唔關事， 真係唔關事。 呢、這個就要講一講嘅，因為咧又係十月中嘅時期啦，咁我即係揸住1100啊嘛，即係雖然走咗大部分，仲要揸啲啦，跟住唔覺又上翻6蚊樓上啦。 係啊，其實就唔關事，但係你話係咪完全唔關事又唔會嘅？ 因為其實最重要一樣嘢，390嘅單咧。就公布咗出到嚟，就唔知增長七成幾定八成，就多咗好多噶啦。咁反而1186就差啲嘅 ，OK。咁但係可能就係因為呢個消息帶動啦，所以點解問一問姚傳？喂，呢一扎嘢咧，即係呢六間嘢咧，騰騰掛掛能騰，唔係好關，但係近眼係有啲嘢嘅，成個市場睇落去嘅就係、 是， 係似落去嘅就係、是，咦，又有得喐下咁樣。 即係而家呢個重組係個火車個重組， 重組嚟嘅， 就唔係個鐵路個重組啦。咁鐵路會唔會重組呢？咁唔知啦，機會係梗有嘅。大陸裏面呢啲嘢一定有，除咗民主自由之外，咩都有機會發生嘅。咁所以就睇住南北車先啦。你話另外嗰三隻嘅嘢，其實呢啲位有啲風險嘅。 嗯， 即係如果你話南北車走咗出嚟嗰個重組方案，其實同鐵路係冇關嘅。 嗯， 咁都幾賴嘢嘅，同埋幾戇居居嘅。因為即係如果你話啲鐵路係，嗱，你唔計本身中國本身對個鐵路嘅需求，或者對於鐵路鋪設嘅需求先啦。你淨係睇中俄之間嘅合作，你話講完出嚟之後，你發覺可能唔係話有條鐵路由北京去俄羅斯嘅，可能淨係即係有啲火車賣咗去俄羅斯嗰度、 嗯， 或者係有啲 contract 係要用1186或者390或者1800做啦，嚇、 嗯、 咁但係即係呢啲嘅 contract， 即係海外嘅 contract 咧。遠遠就不及一樣嘢嘅，就係佢哋自己鋪鐵路嘅、啊，一定係個數，一定係自己鋪，即係譬如由北京鋪條路過去俄羅斯咁啊，一定係爽到甩碌嘅，啊咁啊，但係就應該成個deal就唔關佢嗰三間基建公司事啦，咁啊，而家中國基建都 OK 嘅，總體嚟講，咁雖則你話中國唔想大興土木嚟谷經濟啫，咁但係 organic 嘅大興土木佢不嬲都有嘅，係 啊， 咁啊。即係講講個市啦，而家仲有啲時間。 講個市啦， 個市啊 ，so far OK 咯。 今日啊悶啦，話說禮拜五收市之後見過你啦，姚川。 係咯。 咁啊，我膽粗粗咁啊，沽咗啦。 我唔緊要啦，咪有賺咯。 沽咗啊，幾廿點啦。咁啊，銀力 你都幾搭幾薄喎？禮拜五晚美國升到爆燈。 咁你禮拜五晚之前我見到你嘅時段係唔知道美國升到爆燈㗎嘛。 咁係咁 係咪先。咁我就要問一樣嘢嘅就係話2395幾老實講輸呀輸242-200+咁樣算數搏一搏回頭。因為由23000升到上今即係239係好急嘅。 要啲 profit taking 㗎啦。係 好急嘅。即係我可能嘅睇法係聽日可能借匯豐少細攞落多100+又未嘗不可， 啱嘅。咁你呢個股價估計我都 我都覺得 OK， 咁但係做淡倉咧，即係你要小心一樣嘢喎，就係個 profit taking， 即係一兩日如果完咗嘅話咧，咁啊有可能夾翻你夾翻爆你， 即刻走啦！ 因為阿大師嗰只平保啦，就都開始有啲回吐壓力嘅，今日都谷下谷下都谷唔係好起嘅，咁啊一定有啲人喺上邊 profit taking 緊啦，咁但係我都唔排除佢哋即係兩日可能要剔曬嘅， 一兩日㗎咋， 係啊，跟住就可以扯翻上，因為即係始終 A 股個勢都係強，美國個勢直頭唔使講啦， 唔使講啦， 哇！美國你話沽咗 S&P 嗰啲。 瞓喺度咯， 哇！真系瞓咗喺度啊， 系啊， 即系瞓喺度。 我唔当你 俾中美日任鱼肉嘅大佬， 我唔当你168沽啦，我当你170沽啦。 哇！ 真系瞓咗喺度， 真系瞓咗喺度。 你165追沽仲死， 系 望落去你唔剔嘅话，几快冚翻上嚟16500啊，跟住直上上去啦，已经。 因为冇办法啦，即系你上礼拜有听文锦都讲啦，即系其实日本出个 QE 咧。大家都係預期嘅啦，即係我喺 at least 我哋預期啦。日本出 QE， 點解美國跟住係咁升咧？跟住美國升得仲勁過日本，不日本都好勁啦！哇，嗰日出 QE 嗰日700多點啊，真係。因為點解咧？即係你要記住永遠一樣嘢，一個世界局勢裏面咧，你可以唔識睇好多樣嘢，你一定要記住一點，就日本永遠都係美國啲對沖基金嘅一個嘅印鈔機嚟嘅。你話日本去放 QE， 即係放水嘅話咧？美國啲對沖基金呢，嘩，笑到雲，平錢幾多都有。即係你要知道，對於啲對沖基金嚟講，或者啲傳統基金嚟講，你攞到平錢呢，你就贏咗第一步㗎啦。你攞唔到平錢呢，你就要追個 return 喎。係咪？你四厘五厘攞啲錢返嚟，我起碼要追返10厘8厘喎。你而家喺日本嗰度啲零厘呢攞返嚟嘅話呢，我又求其攞到4-5厘，我 OK， 我買隻股嚟收息都 OK 㗎喇喎。咁所以即係你見到日本一出 QE 呢，其實你就已經知道唔沽得美股㗎喇。一定夾到你 玩。同埋我自己有咁嘅睇法啦，即係到11月。头开始就直至到即系今个月啦，个美国方面感恩节前直踏住呢啲位咧，个美股16800咧个道指楼上咧，一定要 keep 住呢啲位嘅。即系调翻转，大家试下谂下嘅系个港股，如果你圣诞节嘅时候唔好多，俾你去到218啊，你有冇即系有冇心机去买嘢啊？ 咁啊，梗系啦。 你调翻转个港股去翻242啊，大家有冇心机去食嘢啊？ 咁啊，梗係啦。 咁你等於美國一樣嘅啫，個美國要谷住個消費去頂住嘅話，頂埋年尾嘅話，咁點都好，我覺得個美股要浪喺168樓上嘅。 同埋日本今次作為美國嗰個聯儲局嘅海外分支，亦都做得好，個 timing 都揀得 好 好 啊。 我就停 QE 就到你啦，咁你個 QE 就係講緊喺亞太區同埋俾啲美國對沖基金去搞屎棍嘅，咁一搞就同你搞到個道指翻上17000多，一搞就搞到日經啊掉翻轉頭，一搞就搞到個 A 股又抽上去，港股又抽上去，所以日本咧即係唔好以為佢真係省油的燈，日本肯拎。即係印 yen 派錢咧，咁啊比起全世界嘅地方印錢嚟派咧，都係易接受啲嘅。 係啊， 因為易接受啲嘅，即係唔知點解咁多年都係咁噶啦。 同埋大家都想望住佢110、120咁樣去噶嘛。 哇！即係而家佢唱定錢，即係唔知唱唔唱定錢去日本。 唔唱啦， 可能仲。 我記得你問過一個問題嘅，喺年頭你問我有冇機會110，定係我問你我話差唔多啦。 我記得有咁嘅討論過。 係啊，即係 磨子110啊。 而家望落去， 即係下年可能130都你近。 係啊， 因為你唔知日本點樣印法啦。同埋你唔知道啲美國嗰啲對沖基金嗰個對 yen 嗰個胃口有幾大啦。咁啊，即係當然啦，呢件事又唔關歐洲事啦，歐洲又冇得玩啦，美國一定係食咗頭啖湯先㗎啦。咁但係日本本身佢 QE 流落嚟中國嘅錢都有 嘅， 咁亦都係好，我記得差唔多成年幾兩年前㗎啦，已經做過一節目就係話，即係大家都要有一個諗法或者一個預測就係話，日本會唔會係成為中國嘅一個嘅 money supplier 啊嘛，即係話喂中美咪日 中日之間咁多嘅貿易、咁多嘅投資上面嘅往來，喂，我而家我不嬲幫美國佬做嘢嘅，我而家幫埋你入中國做嘢得唔得咧？咁你就唔使自己去揞揞40,000亿啊、100,000亿出嚟啦。喂，我日本幫你揞啊，你20,000亿，我20,000亿、嗯、啊。總之我哋第時有一個永遠友好嘅投資關係咁樣，呢、嗯、樣嘢真係值得深思嘅。嗰、那個年幾前個節目，大家揾翻出嚟聽下啦。咁、嗯、另一樣嘢又會夾爆港股嘅就係、是、當然就係呢個嘅神奇的 A 股啦。 嗯， 哇！ 上證2430。 2430啦，我都话二四，好啊，我都话如果企到2380嘅话咧，你走上去2480或者2580咧，其实唔相对嚟讲系轻松，孖展额好大嘅 A 股。 我唔即讲真啦，讲真一句，我真系唔介意你咧喺2800到1900咧行嘅 A 股。但你唔好， 梗唔介意啦， 你唔好俾我一条线望落去，你望翻上去先啦。讲真， 哦，咁 即系过去嗰两年就一条线望落去啊。 咁 basically 以中国嗰个嘅国情、股市国情嚟讲咧，一支箭飙上去咧，基本功嚟噶啦。 嗯， 吓、啊、咁如果你同人讲，即系譬如上个礼拜《新人晚国》出报告就话，即系嗰份报告真系流到不得了，同、嗯、我当年做《新人晚国》写嗰啲嘢一样咁流啊。即系话下年睇600点啊嘛。 六百点 升600点， 哦、 啊、，A 股升600点，即系挨近翻你600点，挨近翻3000啦。 嗯， 你而家你叫冲大孖展嗰班友，嗰、嗯、班咁嘅散户啊，你睇3000点，你唔好去死啦！ 唔好傻啦！ 你起码4000点，我先至交代到啦。 我惊嗰600点系3000嘅话，即系如果我系嗰班友嘅话，我答你新年前做咗啦。 系啦，咁你唔好同我讲一年后啦，系咪、啊？一年后都要讲下年年底啊嘛。 嗯。 啊，咁啊，所以即系大家 A 股而家睇得好大啊。 嗯。 啲散户因為即係好簡單啦，散户冇貨嘅時候，你無論咩環境佢都睇淡噶啦。有貨嘅時候，個天冧落嚟都覺得升3-7000点噶啦。咁而家就係啲咁嘅情況，咁所以佢哋拎曬啲存款出嚟做谷行嘅孖展同你炒 A 股嚟噶。 嗯， 好犀利。咁亦都係嘅，咁 A 股亦都即係釋放咗好多啲什麼利好信號出嚟啦。個、 嗯、 利好信號就係唔跌啊嘛。 係啊， 佢係咁試跌俾你睇，都跌唔到嘛。 嗯， 上四中全會嗰陣時跌咗5日啦，跟住我旅行完翻嚟，上個禮拜一我都話 A 股好強啦，跟住就升翻一個禮拜，翻曬轉頭兼有突添啦，咁啊，所以其實 A 股佢話俾你聽，有啲似阿的你嘅諗法啦。嗱，我會跌，但我對到最後都會升翻轉頭，就唔似以往咁樣咧，一支箭咁啊飆到最後，咁啊都好嘅，有升有跌。咁、哦、你話你啱1900去2600啊？ 咩啊？ 你話個 range 係 個 range 2800-2800。1900 唔會㗎啦，冇咁快。 唔係即係個大 range 啊，我咁樣講啦，你俾我咁樣行到啦。 如果你 因為上次好即係早嗰兩年好恐怖嘅就係、是、大家都知啦，2426走，跟住逐每100点咁樣騰落嚟嘅。 即係呢個就係個股市心理啦。咁當然你話港股，話最好就18,000-25,000啦，咁 OK 嘅，大家去接受。 大家接受 嘅。18,000-28,000咪萬八咯，唔使死咩？25,000咪25,000咯，冇問題嘅。咁但係 A 股嗰個嘅 sentiment 就唔同嘅。如果你話 A 股跌落1900， 即刻散曬。 我諗1200都俾你見。 我聽2100点就散噶啦， 就真系同你估到你阿妈都唔明得，下边再又要再由头嚟过，又要揾啲中证监嗰啲出嚟讲，又要揾啲成扎堆友出嚟讲，就讲啊得噶啦，个市得噶啦，唔会再跌噶啦。即系我谂佢又唔会大胆到做穿个2000点或者2100俾你睇咯呢个位，因为一穿咗就你要用好大力再翻转头， 冇得翻。 咁所以我谂佢哋系会试咗高位先，譬如你话上咗2600或者2800，跟住回翻落去2400，唔 OK 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呢个位停一停落去嘅话咧，哇翻唔到转头噶啦吓。咁上个礼拜开始，上个礼拜讲啲 A 股军工股啦，我哋呢个嘅。讲股仔嘅 A 股小常识，今日讲多样啦，就系讲啲医药股啦。 嗯， 最后一节嘅10多分钟系讲一啲 A 股板块啊，老老土土。医药股咧喺 A 股嚟讲咧，其实同军工股一样。军工股其实就系国内啱啱 off mic 嘅时候，阿迪话：，哎，我唔识睇 A 股啊。嗱 ，A 股咧指数咧，我主要就系睇个上证综合指数嘅。 嗯， 啊，咁你话唔系，上海 A 股指数好似代表性啲，唔紧要嘅，其实唔紧要嘅，即系你睇惯边个睇边个啦。个点数差唔多，个上落都差唔多。 系， 吓，咁而家咧就要拍多一样嘢嘅，就系咧又唔知边个一个整出嚟一个大数据嘅大数据指数。 咁大數據指數就唔係一般嘅一啲嘅用呢個嘅市值嚟計嘅指數嚟嘅。咁佢我唔係好認識啦，咁因為唔需要認識啲指數點樣計法嘅。咁你見到通街都用嘅話咧，你就照跟啦。咁嗰個大數據咧，確實係出咗一個月到嘅啫。呢個大數據指數咧，係真係有一啲嘅短線嘅方向嘅 leading 嘅作用、領導作用嘅，即係你見到個上證綜合指數係咁升上去，但係你突然之間覺得個見到個大數據指數跌落嚟咧，個上證綜指咧就會跟住跌翻啲落嚟嘅，係有啲作用嘅，係有啲作用嘅嚇。咁啊呢個大數據我初時嘅睇落，我覺得有少少似美國嗰個 VIX 指數咁樣嘅，即係啲恐慌指數。但係佢唔係用一個市值計，佢係用好多嘢去計呢個大數據。咁當然呢個大數據講到咁鬼複雜嘅話咧，可能得個有條中學生喺個電腦後面篤出嚟嘅一個數， 係 嚇，即係唔知堅定流。但係即係確實呢個月裏邊咧，佢有啲嘅 leading 嘅 indicator 嘅作用嘅。咁你去參考一下啦。咁至於你話A 股唔識睇嗱，你話香港你睇中移動啊、匯豐啊、騰訊你當藍籌都得嘅， 係 即係當成個指數都得嘅。咁你國內睇咩咧？軍工股同埋鋼鐵股同埋資源股去最跟行嘅。你內銀股唔關事嘅。 Okay. A 股啲內銀股真係直頭係好似第二個世界咁樣嘅。咁醫藥股咧，亦都係 A 股嚟講一個比較重嘅一個板塊嚟嘅。咁佢就唔同香港啲醫藥股咧，細嘅。同埋就係、是、品種都多嘅、有醫療設備啦、有真係做藥啦、有呢個嘅醫院民營醫院都有嘅。咁國內 A 股當然有啦，咁但係就國內啲醫藥股呢其實都流流地嘅。嗱、我哋講藥嗰樣先。嗱 ,A 股裏面呢有三隻聖藥嘅。聖藥係神聖嘅聖，唔係嗰隻聖啊。一隻就係片仔癀啦，一隻就係雲南白藥啦，一隻就係柯東東膠柯膠。柯东柯胶，东柯柯胶，唔记得乜胶啦，总之就嗰只柯胶啦吓，咁啊三只圣药嚟嘅，咁啊系一个国家一级保护嘅药嚟嘅，咁啊有晒光环，好似茅台呢咁样嘅，咁但系呢三只股咧就贵为圣药咧，但系佢个盈利就唔得嘅，个盈利就唔似一只好劲嘅药咁样啦，咁啊因为唔系佢哋唔卖得，即系云南白药佢咧其实好卖得，片仔癀咧好卖得，但系嗰条数咧就出晒海外嘅。嗰啲營業咧就出曬海外嘅，即係譬如片仔癀就好嘅例子，台灣同日本人好多人食片仔癀啊。如果你有機會去福建廈門嘅機場咧，嗰啲見啲日本仔咧掃嘅片仔癀，真係一個個架十幾廿樽咧，好貴嘅，咁啊掃曬，因為保陽壯腎嘅。 O K， 咁啊日本仔玩得嗰啲嘢多咧，咁啊好中意買。咁啊但係嗰啲掃咧，其實全部落曬海外銷售嘅。 O K， 嚇就係中國即係上市嗰間嘢咧就賴曬嘢嘅。嚇嗰啲即係做啊有得去做，但係錢啊冇得去袋。咁呢啲都係中國特色嚟嘅，呢啲大企業嘅特色。咁啊即係跟住過幾年，依幾年就發覺，你嗰啲叫做聖藥，講到哔哩吧啦咁大，又話咁賣得，又話點成？因為片仔癀真係嘅，鄧小平都食嘅，就食到九十幾歲嘅大佬咁點解你業績唔得㗎？咁佢又即公司當然係知唔以對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根本你賣出去嗰啲咧，你係通過曬一啲嘅海外嘅銷售辦事處咧，條數走曬，貪曬佢㗎啦。咁所以有啲錢咧就走落一啲嘅，譬如大啲嘅藥廠嗰度，但係好似正經啲，譬如三九啊呢啲咁樣咁但係嗰啲就冇一啲嘅。唔似話雲南白藥咁咧，有啲超級招牌藥嘅，咁但係咩都藥都有，賣去醫院嘅又有，賣去啲藥房嘅亦都有嘅，咁呢啲可以留意一下。咁所以如果喺呢個咁嘅類別裏面咧，香港嗰啲做藥嗰啲公司其實唔輸蝕嘅，譬如康捷藥業啊、四環啊，呢啲都係大陸人認識嘅。咁所以你話有滬港通嘅話咧，你見到有啲阿嬸咧，即係大陸啲師奶阿嬸咧，衝落嚟買康捷啊嗰啲咧唔奇嘅，因為康捷唔喺 A 股上，冇喺 A 股上，但係國內啲人係消費者係熟悉呢啲名。咁如果你話講嘅話，即係當然呢一期最興，或者下年一定興嘅就係民營醫院啦。有一集都講過啦，阿希少個節目亦都講緊民營醫院啦。咁可以話俾你聽，而家國內裏面啲民營醫院咧，哇！真係傾到咧爆燈咁滯。康健都會搞民營醫院，即係香港嗰間康健醫療咧，都會喺大陸裏面搞民營醫院嘅。咁所以你要知道就係話，民營醫院會係下年一個好 好主要嘅 M&A 嘅戰場嚟嘅。即係你有間民營醫院，咁有一定會有人去敲門同你話得你賣你間醫院嚟啊咁樣，一億幾億嘅 OK 冇問題嘅，就好多呢啲㗎啦。咁所以而家你即係大家都等緊，即係國內醫藥行業你炒，其實炒來來去去炒兩樣嘢嘅啫。嗱，你唔計啲大股細股咁樣啦。第一樣嘢就係大病嘅爆發啦，沙士啦，伊波拉啦，咁所以如果你炒買咗醫藥股嘅話咧，你求神拜佛伊波拉咧，而家大陸嗰度出，咁啊真係你只藥股掂曬，尤其是四環啊，大家知道真係搞笑啦，佢拎咗2000萬出嚟做研發，上兩個禮拜嘅。就話會研發呢個伊波拉滅疫苗，咁、要幾耐呢？要5年時間，預計5年時間，因為問啊嘛，喂2000萬都唔得啊，人哋美國佬都唔知做咗幾多個億都未得，你2000萬咪得噶，唉得噶啦，俾5年時間，咁跟住冇幾耐之後咧就話咧，其實研究成功咗噶啦 ，OK。 咁唔知啦，即係讲真 点埋呀，即 係而家 touch foot 伊波拉仲未喺中国发生，咁嗰隻藥可能淨係俾黄种人中咗伊波拉嘅有效呢，咁总之佢就话就要，总之我去本来打算拎2000萬出嚟研发半用5年，咁而家又搞掂咗啦，咁样好似话搞掂咗啦，去到临床实验嘅阶段啦，咁第一隻你炒医药股一定係大病毒嘅爆发啦，第二样嘢就係嗰个嘅医药改革啦，医药改革我成日都讲啦，你一定要做，但你做几多做唔到啊，因为里面太大嘅利益集团嘅关系，咁医改系一个好大嘅议题。醫改裏面呢，其實香港亦都有類似嘅股，即係譬如你話上海醫藥啊，甚至乎係呢個嘅1099啊嗰啲嗰一類啦，2099嗰一類啦，咁呢啲都係一個醫改或者係嗰個醫藥分銷渠道嘅一個嘅投資機會嚟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想喺中國嗰個醫改裏面或者醫藥制度裏面再 study 多啲嘅話呢，呢個係一個 bachelor degree 嘅一個 course 嘅，中國嘅醫藥制度冇咁簡單，好複雜嘅，即係講緊譬如你係阿迪，你係開藥廠，你做一隻藥，你隻藥去到一個嘅病人嘅肚裏面呢，其實中間牽涉好多嘢嘅，咁你喺香港你相對係比較簡單，譬如阿迪，你係做一隻為輝沙嗰隻咩啊？輝瑞嚇，輝瑞你引咗隻藥入香港，跟住賣俾香港啲病人，咁你好簡單嘅嚇，變成一個嘅處方藥， 係啊， 跟住醫生去開個處方藥，咁你嗰個藥單要醫管局批，跟住我批到啦，咁個病人就食咗落肚啦。咁中國亦都係要批，亦都係要通過一個銷售渠道，咁但係個複雜程度咧係大概100萬倍咗緊啦。你係進口藥嘅話咧，哇批到你暈嘅，個税啊搞到你頭都暈埋嘅。咁你係呢個嘅國內生產國產藥嘅話咧，其實咧就即係譬如你咁講，片仔癀。咁如果你喺大陸嗰度睇醫生，醫生我腎有事啊咁樣，即係喺啲公立醫院，咁你好難想像到佢開隻片仔癀俾你做藥㗎嘛。你話食啦呢隻強肝補腎啊咁樣。咁大陸係會嘅，係大陸係可以嘅。 OK。 咁但係佢都想即係話，即係喺大陸嚟講呢永遠都有問題。即係中藥同埋西藥嗰個嘅分野究竟係點樣。打針，你都知道喺大陸睇醫生最終係叫你打點滴㗎啦，咁而家就好啲啦，就叫做打啲維他命啫嘛，講真嚇，跟住收你100幾十蚊。如果你瞓一晚去打嗰個點滴嘅話，收到你200-300蚊咁樣嚇。咁你知唔知以前係中國，即係好十幾年前，我係見過喺中國裏邊打嗰啲點滴啊，咩打咩入去？ 唔知 打中藥入去， 哇，好驚！ 係啊，即係嗰只中藥係啱啱煲完。攤凍咗，跟住打針咁樣打入去喎。 哦，好嘅。 即係你話打啲，你話你飲清補涼， 你飲落去啊。 嚇，係 卡果。 咁我而家你啲火好勁啊，的。你飲唔夠快，我打啲五花茶。咁嗰陣時係有嘅。咁所以喺醫院裏面有唔同嘅處方，有唔同嘅一啲嘅民族上面嘅呢啲醫療方法嘅話咧，你係要統一咗去變成一個西藥或者係中成藥咧，其實就唔係咁容易嘅。咁所以亦都係因為呢啲關係咧，就好多一啲嘅利益嘅輸送啊，啲咁嘅 click clack 嘅嘢啦。咁中國政府係想搞。咁當然第二樣嘢炒得呢個嘅每一隻股都係啦，你要買個藥又好，你係個民營醫院又好，你要記住嗰隻藥或者係嗰個醫院一定要有醫保。 一定要有醫保。冇醫保嘅話，嗰啲醫院咧就冇人會睇嘅。因為你都係啦，譬如你睇醫生，嗰間醫院 cam 到嘅，有間醫院 cam 唔到，你梗係去 cam 到嗰間啦，係咪？有啲藥係賣到落醫院嘅，有啲藥賣唔到嘅，咁你都識分啊，買啲邊只藥股啦。咁所以如果係 A 股係炒醫藥股嘅話咧，我覺得如果你滬港通之後咧，你又唔好睇啦。其實香港啲醫藥股咧係好過 A 股啲醫藥股嘅。 OK， 好過啲嘢嘅。就算係民營醫院，譬如你話阿希少講嘅，譬如復星醫療啊，或者係鳳凰醫療啊，都 OK 嘅，唔差嘅。嚇，嗰啲四環啊、康捷啊嗰啲都係唔差嘅。你好過喺大陸裏邊咧。盲中中咁樣買一隻唔知乜鬼嘢神藥呢，咁就賴嘢㗎喇。咁所以就好啊，嗱而家我哋每個禮拜就講。 哇，你講一講睇返即係1099好恐怖啊，原來 佢以前仲恐怖啊，跌到。 咪以前梗係恐怖啦、 啊、 我買個低位、啊、即係我未有搞過一架嘅時候。 近排 OK 㗎啦。 14.5，我22.5走嗰陣時就都走過一兩轉，但我冇諗過嘩今日跌4.5至29.5至30蚊㗎喎。 係啊，即係等咗好耐㗎啦大佬。等咗好耐㗎呢個30蚊。咁佢貴 P, 高 PE 嘅。咁、一路以嚟呢佢唔肯升呢，其實佢兼職有曬，佢行業有曬，擺曬喺度。佢唔升唔到咧，就係、因為要搞個醫改。一搞醫改嗰陣時候，胡温嗰陣時候搞醫改咧，大家擔心咧，你唔知道會叫起啲邊啲利益集團噶嘛？有啲會叫起咗，咁呢只嘢咧就好容易俾人叫起嘅，因為佢夠大。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就係、大家覺得即係習近平可能就又反貪啊，又咁樣啦，咁啊會理順翻成個醫藥嘅銷售渠道咧，咁對佢可能會有啲幫助咁樣嚇，咁啊所以其實佢個股價就壓抑咗好多好多年㗎啦。係不過係貴嘢嚟㗎。 贵嘢嚟噶啦 ，P E 嗰方面系贵嘢。 唔系而家去到， 其实好多噶。嗰阵时，譬如3-4年前，曾经即系浙江医疗会上啦，佢天津医疗就应该会拍落去882嗰度啦。咁呢啲医疗集团咧，或者系以区域分嘅医疗集团咧，就会陆陆续续打落啲上市公司或者自己上市噶啦。咁嗰陣時嗰個透明度啊，各方面呢就會好啲㗎喇。咁亦都係，如果呢啲公司越嚟越多上市，亦都顯示到中國嗰個醫療系統呢越嚟越反貪，咪反得犀利㗎。咁對大家都係好嘅。咁你又唔使好似而家咁樣大陸睇醫生咁樣打個黑黐，又要你打點滴啊，跟住買粒藥又本來2蚊粒必利痛，又賣俾你20-30蚊啊咁樣囉。咁、大家都好嘅，即係始終一個國家咁大嘅國家，醫藥都係必須嘢嘅嘢嚟嘅，又唔係啲咩奢侈品係咪先？ 好啦，咁最後講一講關於 Regular Finance 嘅嘢啦。咁我知道有好多網友都裝咗會員啦，咁就多謝翻呢啲。所謂網友啦 ，OK， 好多網友都問一個問題嘅，究竟往後係咪翻 Regular 先呢個平台度？我答你唔係嘅 ，OK， 因為嚟緊就會有個新嘅網站，個新嘅網站叫 regularfinance.com.hk。咁當然啦，你而家打呢個 domain 嘅時候係冇嘅 ，OK， 因為仲喺度即係倒緊啲資料過去嗰邊，咁啊嚟緊就會有 ，OK， 咁嗰、那個嗱往後會係點咧？就會喺翻個網站度。但係個方法呢同而家 Regular 本身大家嘅都一樣，有個 username 有個 password， 打入去之後嘅話呢，你哋就可以要 live 嘅節目就喺 live 嘅節目聽到啦，如果唔係嘅話你要下載嘅話就根本就根據返而家嘅網站你哋點樣去 download 個節目嘅個方法一樣嘅，都係可以 download 返個節目嚟聽。咁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亦有好多網友就會問 ,ok, 再重複多一次啦。Regular 先係喺 Facebook 度呢有個 Privacy Group 就叫做 Regular Finance, ok, 嗰個群組嚟嘅。咁我哋就會加你哋係 Regular Finance 嘅會員，我哋就加咗你入去嘅 ,ok。而好多人都問，哎呀我 like 咗 Regular Finance 個 page 喎，個專業喎，咁係咪代表呢嗰、那個唔係嘅 ,ok, 嗰個係發放通告嘅一個平台嚟嘅，嗰度就喺 Facebook 度。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啦，係咁多。 Okay. 系啦， 好简单啫，大家明噶啦，系。 OK， 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 大家好，我系阿迪，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